现在主，你自己的众儿女在你圣所当中打开你的话语，主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也柔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乃是听到圣灵借着你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被你关照醒悟过来，明白主借着话语来教导我们，赐给我们生命能力，能够将你的话语写进我们的心房，并活在我们生活当中，奉耶稣名求，阿们。人为什么要结婚？有人说，这时候还问我，都结了，应该是婚前辅导的问题是吧？很多人想要结婚，钱钟书先生说，城外的想进城，城内的想要逃出来。我的一个弟兄比喻的更吓人，他说婚姻就像黑社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外面倒不能到外面去讲。很多结婚的人谈到婚姻的时候就很负面，比如说有人这话多半是已经结婚的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哇，你们都知道哈，婚前辅导我们不讲这个。人为什么要结婚？世界上有很多人云亦云，众说纷纭，有很多想法，我这里列了一些。有人说要幸福快乐，要满足，特别是在两性生活上的满足，在陪伴上的满足，请问这些有没有错？没有错吧，很合理的要求期盼，但是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不一定是最高的目的。有人说为了传宗接代，这多半中国人说了，特别是家里如果你的爸妈很喜欢有儿子的，哇，要催着你赶紧结婚了，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记得我31岁还没有女朋友，哇，回去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姐姐跟堂姐都急死了。当然他可能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看见一个高龄的弟弟，他们都很不安，好像我到那里去会影响到他们一样。一路上回去都饭桌上都会出现一些漂亮的妙龄女子，你一定说，哎呦，牧师艳福不浅了，着急，哇，要没结婚好像30岁没对象是一件很家人觉得很麻烦的事情。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保险，还得买的保险，有人这样的说法。要结婚嘛，两个人相爱结婚，有了一个好像有个保证一样。有人是没办法，就像刚才讲的，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一问多大了，30了，有没有对象啦？还没有哟，别人就紧张了，或者爱心就来了。我一个朋友在诺尔顿读书的时候，这位弟兄国内家庭教会来，很年轻，但是他恋爱的时候他不好意思说他想要结婚。有一天他告诉我们，讲了一个理由，讲得很好，他说我要结婚使我的爱有了对象。我比较少听过这样啊，这是我的弟兄讲得非常好，使他的爱有对象，也不是很错，很好啊，因为他很想，大概很博爱，但是需要具体落实在一个人身上。还有人说在这世界上找了一个最亲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都不坏啊，这些梦想。还有就是共同营造一个家。请问这些结婚的理由是不是很普遍呢？不一定完全的罗列，但是我想多少我们结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那圣经怎么看婚姻？为什么要结婚？我们知道做一件事情目标非常重要，如果目标设错了，你很快发现那条路途径就非常困难。比如说你要去芝加哥，你往北开，从我们这里北郊要去丹特，你往北开，你一定越开越远，方向走错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的期待不一样。我常常跟大家讲，你要是迷路的时候，你说 I got lost， 在街上我走丢了，别人通常会怎么问你啊？哎，你去哪里？如果你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别人会怎么说？ 啊，那就随便走吧，是不是？这很自然的对话，我走丢了，走丢了人就知道他要去哪里，但是找不到。比如说你去哪里啊，你正常的说，哎，我应该去哪里哪里，请你告诉我。你要是告诉人我也不知道，别人说那就走了。圣经上提到一些神设计婚姻的一些目标，让我们看见神设立的跟我们期待的如果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挫败感会那么大，来帮助我们从灵性的角度来理解婚姻，以至于能够靠神的能力来活出在婚姻里面的见证。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形象，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而且造男造女。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个弟兄问我，那神是男还是女啊？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显然神是灵，他不是男也不是女，他超越性别的。但是神的形象里面用男女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合一的关系来表达出来，特别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他是彼此相爱、亲密无间。所以当一对夫妻要是活在世上亲密无间的时候，他乃是彰显三位一体的神那种亲密无间的爱，那种合一。所以美好的婚姻他可以活出神荣美的形象来，而且愿这个婚姻来荣耀神自己，这是神设立婚姻的最高的目标。那今天一会儿会提到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神设立婚姻是来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借着丈夫舍己为妻子舍命这样的爱来彰显基督为教会舍命，借着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来彰显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所以当一个美好的婚姻活在世上，活出这种丈夫舍命的爱、妻子顺服的爱彰显出来的时候，特别是不容易的婚姻还能够活出这样的样式的时候，别人就说实在是耶稣基督爱我们，教会也顺服他的主。马拉基书第二章书节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呢？他说神有能力一下造好多的人呢，但是为什么要借着婚姻来生子呢？ 生儿育女呢？他说为了要养育，要得到近前的后代，虔诚的后裔。这是马拉基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婚姻还有一个负面的一个防御的作用，就是人有情欲，所以他说人应该，男的应该有女的做太太，女的有男的做妻，男的有女的做妻子，男的有女的做太太，男的有女的做妻子，女的有男的做丈夫。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而且说如果寡妇的话，他如果想要结婚的话就让他去结婚，免得欲火攻心。这些都是使徒也是启示告诉我们人性里面的需要，所以婚姻会帮助我们免受异性来的试探。然后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刚才读的经文，刚才从22节读到33节，但是我们再读一节非常重要，5章21节那里好不好？我们再翻开圣经以弗所书5章21节，我们再读一起读 来思想。先来看5章21节，翻到了圣经一起来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我们提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上帝设计的美好的婚姻的时候，我们来看见上帝他在我们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件事情上的前面的一个前提是顺服基督。我们是因着敬畏基督，我们彼此顺服。大家知道以弗所书前面第五章再前面一点点，5章18节那里大家很熟悉，那要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是许多人非常喜欢思考，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也是许多在圣灵恩赐上追求的弟兄姐妹很希望有一些独特的圣灵的恩赐。但是在5章18节一直到21节这短短的几节里面，都是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了一个生命的形态。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这是个命令，要被圣灵充满。那有些圣经的英文版本就翻译后面的4个动词都是用分词来表达的，也是跟原文一样的， 希腊原文里面都是用分词来表达出被圣灵充满了一个生命的形态。然后我们看前面第五章十八节，五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以后，第十九节说，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然后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地方后面的连接的几个动词都是用分词形态来表达一个被圣灵充满了一个生命的形态，应该是诗歌从内心涌流出来，一起赞美神，就像刚才大家一起赞美一样。然后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还是一个彼此顺服敬畏基督的生命。当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听到说方言或者灵异特殊的现象、灵异现象产生。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这边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只是指个人的一些灵异的恩赐的发现，而是指那些群体里面一种敬拜当中、感恩里面和彼此顺服里面，这样的一种生命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我自己听到别人讲被圣灵充满的分享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一次一个人姐妹分享说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非常顺服我的丈夫，或者一个弟兄分享说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顺服我的妻子，还没有这样听过。常常听到的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说了方言了，或者说到有一些被医治了一些灵异的现象。但是大家知道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敬拜里面的喜乐口唱心和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是一个圣灵充满的，这个大家比较容易。但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心存对基督的敬畏，然后彼此顺服，把这样的一种圣经里面合乎圣经的一种描述成为我们灵性的经验。那我们追求了圣灵充满的生活，不是一个只是彰显一些灵异的特殊的恩赐的彰显，而是一个生命的形态，一种敬拜感恩和彼此顺服里面来彰显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路德结婚以后，他原来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他结婚以后特别看重婚姻。他说在世界上里面一种美好的关系里面，很难有一样的关系超过那种彼此相爱的甜蜜的婚姻那种关系。这是一个原来天主教的修士成为改革家的路德提到的。但是我最近看到一句话也很有提醒，他说这是英文的话，他说 Marriages are made in heaven but w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maintenance work。 婚姻是天作之合，但是我们有责任来维系它、维持它。所以婚姻不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不是天然可以美好的，它需要营造，它需要花功夫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这地方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里面非常熟悉的经文，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美好的婚姻上帝设计的应该是什么样子。首先第一个是心存对耶稣基督的敬畏，能够彼此顺服，彼此顺服。这地方弟兄姊妹来看见这个婚姻不是说我们本身有什么权柄让大家让对方顺服我们，这乃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敬畏我们来顺服对方的。而且这地方不要忘记了，虽然我们一会儿会看见夫妻关系里面重点的是妻子顺服丈夫舍己的爱，但是这地方会提到因着对耶稣基督的敬畏我们可以彼此顺服的，意思就是说丈夫也因着敬畏基督可以顺服妻子的。刚才姐妹讲了一个很好，今天是夫妻关系，我们夫妻怎么坐在一起，感谢神大部分都坐在一起了，我赶紧坐到我很顺服我们的姐妹赶紧坐到我的妻子边上去，这也是我很愿意的。那如果顺服都是这么快乐的话那比较容易了，就像今天呢，哎呀这么站在你的配偶边上赞美，那是比较快乐的顺服。但是很多时候顺服没那么容易，但是这地方重要的是心存对耶稣基督的敬畏，因着你敬畏神。这地方敬畏是一个是一种不是害怕，大家知道 在我们信仰里面敬畏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爱崇敬产生的那种畏惧，崇敬产生的畏惧。所以若是我们真心敬畏神的话，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顺服的。那我想具体一点，我们怎么顺服呢？教会里面常常强调妻子顺服丈夫，一会儿还会讲姐妹们忍耐一点，不是忍耐我，乃是今天在这里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但是这地方要看到丈夫对妻子的顺服，我们讲的很少。但是这地方重点是丈夫要对上帝的敬畏，他可以倾听他妻子的声音。丈夫要负家庭主要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让妻子顺服我们。但是他出于对上帝对耶稣基督的敬畏，他要听听妻子的声音，这是他顺服妻子的一个表现。我常常听到一些家庭，特别从师母那里听到姐妹流泪，说她做事情都不问一声都做好了，这么大的决定都不跟我说一声，而妻子有理由委屈的。所以有些弟兄在做头的时候忘记了，做头不是你武断的做随便的决定的，不是独裁的，你做决定的过程中间要跟你的最佳参谋好好讨论。虽然他不应该做脖子掌控你，脖子掌控头，你听过这个哈？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妻子可以掌控，不是掌控，他是要成为最佳的参谋，他是上帝设立的大能的助手，圣经上说的帮助者。神造妻子的，神造妻子给丈夫是做帮助者 helper， 那个词是用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那个词也是那个字，神都用这个词，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有智慧的帮助者。所以神设立一个人在你边上成为最佳的参谋，你为什么无用呢？所以愚拙的丈夫才会独断专行，这不但愚拙也是亵渎神。聪明的丈夫，敬畏神的丈夫，首先他敬畏耶稣基督，另外他很非常谦卑的因着对神的敬畏，他可以跟丈妻子好好商量。特别我们北美的许多姐妹是非常能干的，她们来到这里留学，很多是因为书读得很好来这里的，女诸葛很多，丈夫们不用，这是很大的愚拙，这是你顺服的。但是心存对基督的敬畏，使你顺服你的妻子。心存对耶稣基督的敬畏，因为这是神的话。弟兄们听得不舒服没有关系，我也是弟兄。顺服耶稣基督，你认真倾听妻子的声音，他的建议是不是都对呢？有的时候会出错的，夏娃就出错了，是不是？亚当因为听了太太，他做错事决定了。所以你要敬畏基督，认真的倾听，心存对基督的敬畏，你在这边可以顺服妻子。这地方不愿提很多妻子顺服丈夫，因为专门还要一会儿讲顺服丈夫的。22节，在这之前我提到一句，王明道先生啊，这对老夫妇活得很老，但是这是神的忠心的仆人。王明道先生在教导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讲的秘诀，这对老夫妇真是20多年因为福音的缘故，他王明道先生被关进监狱隔离了铁窗的生活，他们夫妻仍然相敬相爱，后来才出来的时候活得很老。他给我们讲那个他感情的秘诀，他感情非常好，夫妻，他说维持夫妻中间长久的感情和家庭中的幸福有三样最重要的事。第一样是相爱，我想大家都懂，要相爱。第二是要相敬，相敬也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33节里面，要相敬，不但相爱还要相敬。但比这两样更前面的一样是夫妻同心敬畏神。所以这对神的忠仆，他们经历过风风雨雨，在生命里面很少人可以经历他那么大的患难还可以夫妻相爱到老，他是经过试炼经过考验的真正的一种圣洁的爱情。但是他说他的秘诀不只是相爱相敬，他还是共同敬畏神。我们来看下一个，从22节到24节这里，这一段请弟兄们不要听，妻子们向请姐妹们听。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想这段大家很熟的经文，特别弟兄们都很熟，这是对姐妹们讲的，特别对姐妹讲。这地方不是一个条件性，很多人说哦，我的丈夫很不可敬的，他不值得，不配我的顺服的。那我们一会儿再看看这地方重点是什么呢？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顺服他是主的命令。这地方从来没说因为你的丈夫很可爱啊，因为你的丈夫很能干啊，因为你的丈夫很值得你敬佩和顺服的，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姐妹们都摇头了，不要这么大的摇头，轻轻摇就好了，被边上看见了人家不舒服。没有这样讲的，不是因为你的丈夫很可敬，上帝吩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的，是要你心里顺服他主人命令，然后像顺服主一样。好，这地方可能姐妹们就等着这个词哈，这头什么意思？这段我要很小心解释哦。我特别去查了一些新约的权威，像 F. Bruce 这样的一些以弗所书的权威。我的一个好弟兄也在三一教，他刚好也是以弗所书的专家。他对这个头 F. Bruce 特别强调这个头的意思。他说头在英文里面解释成 source or origin， 它的源头，它的开始。因为亚当神造夏娃的时候是用亚当的肋骨，所以是它的源头。但是也提到说 F. Bruce 也说这里也带着权柄的意思，有权柄的意思 authority。 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会提到，第三节到后面会提到丈夫是你的头的时候，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他有权柄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不要误解，基督是教会的头的时候，那个头他是绝对的头，但是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时候，他是平等的头，这个有区别哈。基督是我们的主，但是彼得呢，又是就像彼得是众门徒或众使徒中间的领袖，他是平等中间的一位领袖。就像教会有牧师有长老在一起，我们是平等的长老，有人是主任牧师，有人是副牧师，都是平等的，只是职分上的区别。丈夫跟妻子是平等的，这个弟兄姊妹特别弟兄们要非常清楚，不是上帝设一个属灵的头在那里可以作威作福，可以随便来的，他是平等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男的跟女的都同归于一了，我们是平等的，同一的，都与耶稣基督合一的，所以他是平等的。什么是救主呢？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为我们死。但是丈夫这地方类比是妻子的救主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我救了他，哪是他？特别姐妹说是我救了他，那时候他追着我，哪是他救了我？那时候我要不嫁给他，他都活不下去了。有没有这样想呢？笑得那么开心。这地方救主，我们显然做弟兄的，我们做丈夫的，不可能像耶稣基督一样真的为妻子救赎，我们不会救赎我们的妻子，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救赎。但是这地方是愿意保护他，体贴他，供应他，呵护他，这样的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救主，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是成为姐妹们一个顺服的一个灵性的来源。如果你要想学习如何更好的顺服你的弟兄，你的丈夫，你就要去默想教会是如何顺服耶稣基督。这样的默想可以帮助我们，原来神设立的榜样是用教会顺服基督这样的顺服，来让我们去学习顺服我们的弟兄。那请问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当耶稣基督差派大使命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教会就顺服，当然圣灵在那里帮助他。当教会要经历患难的时候，耶稣基督在那里，耶稣基督在那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在经历水火，基督与他们同在，他们他也在苦难中间来顺服耶稣基督。教会遇到艰难困苦，他都在坚定不移地顺服他的基督。教会作为整体，个别人有软弱有跌倒，但是教会作为整体，从 教会设立那天起直到今天，都是忠心传扬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所以教会可以经历艰难患难辛苦的事，但是教会作为整体仍然忠心顺服他自己神圣的丈夫，就是基督，来履行大使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特别我们做姐妹的，我知道你听起来说，哦，又讲顺服了，又讲顺服了，我们家已经够乱了，你还讲顺服。但是不是顺服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来做。特别姐妹们，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这样做在主面前是合宜的。所以姐妹们，特别当你的顺服非常困难的时候，你要看见这是做在主的身上的。我以前听到一个见证，是一个姐妹，她的丈夫她因着她的信仰非常逼迫她，非常真是很，虽然她可以做礼拜，但是都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折磨她。丈夫不信，不但不信还折磨她。但是这位姐妹，就是我可能跟你们讲过，就见证姐妹就是非常好，就是知道丈夫喜欢吃什么，她就做什么好吃给她吃。刚开始丈夫有点怪怪的，我对你这么坏哦，你这个下毒吧。后来发现太太跟他一起吃的，那不会下毒了。后来才发现太太真是对他很好，但是他还有纳闷在心里，想问到底为什么还这么顺服，还做好吃的给我吃。他很想知道这个原因，他想想听你们是不是教会牧师讲的，也没有，他就是他要做好吃的给他吃。后来他实在憋不住了，有一天他肯定吃了很久了，吃了好菜，然后就问他，哎，我对你这么凶啊，你还挺顺的，温顺的，不但温顺还做那么好吃我喜欢吃的菜。大家还记得太太怎么讲，如果听过的话，太太说，你快吃，你快吃，我要去的地方将来很多好吃的，你要去的地方没什么好吃的了，你就这么些年了。虽然这个丈夫听起来有点不是太自在哦，你要去的地方很多好吃的，羔羊的宴席，我去的地方没得吃了。但是因为这个先生听起来觉得这太太这样讲，但是因为爱感动他了，最后这个先生欢然信主，感谢神，信了主，家里成为一个和美的夫妻。但是这个太太付出很大的代价，在艰辛里面顺服她的丈夫，不但顺服还彰显敬重，还爱他。哦，这个功夫是真的，他的后面是神来弥补他。我跟师母也认识一位姐妹，我不能讲太细，你们会知道是谁。但是这位姐妹是我们真的为她感恩，她非常不容易顺服她的丈夫。但是这位姐妹有几次听到外面的声音，都劝她算了，分了，分开了，何苦呢？但是到心开始动的时候，快要分的时候，他都是会打个电话给师母。他也知道师母的答案，因为我们两个都反对离婚的，不符合圣经条件的。圣经条件只有淫乱的罪，配偶淫乱的罪，或者是不幸的一方一定要离开，只有这两个条件。其他条件我们很同情，但是不能够同意的。然后这姐妹都会在一个时间打电话来，师母啊啊啊的哭了一通，很苦。那师母没说算了吧，你这么苦就算了，没有。师母从来都安慰他，听完之后告诉他，我们靠主得胜，姐妹，我们靠主，师母跟你一起祷告。过了多年以后，有一天打电话来给师母说，哇，师母好消息，我们以为他先生信主了，他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先生给他开一张巨大的支票给他。哎呦，他那个巨大支票的数字我就不告诉大家了，非常大的支票。这姐妹都不敢想象会有这种事情。得胜是一个顺服中间得胜的，就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例子。你知道这对传道人是多大的激励吗？他让我们看见那些坚定不移的去顺服耶稣基督教导去做的人，神可以给他好结果的。急祸今生看不见这样的结果，但是也是上帝的吩咐。这是一个顺服，我们在我们中间看见顺服的伟大的得胜。我就为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牧会心里都非常喜乐，因为有这样的人，他虽然流泪，虽然委屈，他坚定不移的顺服耶稣基督，神给他带来，还不愿到晚年，还不愿到走不动了， 还不愿到临终呢，她已经看见了丈夫的心被她攻克了，被她征服了。准确来说，不是被她征服了，被神的爱征服了。感谢神，这在我们中间已经有这样的可以说伟大的例子。但是付出的眼泪和代价是许多人不愿意的。弟兄啊，姐妹们就不要听这一段好不好？这里大家看一看，对弟兄说的话多还是对姐妹说的多？弟兄们回答，弟兄们认真听好，姐妹们可以戴耳机。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的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长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做弟兄的、做丈夫的，我们要爱妻子。大家知道，要像妻子，要像教会，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哎，有多少人为妻子舍己了？死了，没有，都在，都活着。英文叫 give up， 把生命放弃的那样的爱叫舍己。当进入婚礼的殿堂的时候，宣誓的时候，我们都说愿意，无论是平顺，无论是逆境，无论是疾病，无论健康，都愿意。但是请问，在后面爱你的妻子什么时候困难？弟兄们啊，你不便讲啊，有人坐在边上。有的时候当对方不肯理喻的时候，以前是缺乏知识，怎么会有一个月都有几天不肯理喻？后来是缺乏知识，人家经期来的情绪不好，哎呦，缺乏知识，这个很快学习了。哦，原来有一周有几天不肯理喻。但是我们在牧羊中间发现有一些，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在牧羊中间听的不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妻子们在家中表现不好，牧师师母知道的很少。丈夫们表现不好，我们知道的很多。我说的是我的经历哈，我不知道别的牧师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经验。那据说也是一样，因为多半妻子是姐妹比较 relational， 比较关系性的，她有压力的时候，跟师母、跟你属灵的长辈或者边上的姐妹说一下，她就释放情绪了。但是弟兄比较难，所以弟兄，我上次在一个地方讲到说，50岁男人非常危险。因为他很多痛苦，上有老下有小，边上妻子唠叨他还受不了，孩子悖逆，哇，都在50岁的时候爆发，他这时候出现大事的，他又没有伙伴可以倾诉的，所以同情50岁的左右的弟兄。要像教会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请问弟兄们，你的重点是什么？默想耶稣基督怎么爱教会。我们在图案里面看见，左边看起来啊，那是比较容易哈，妻子漂亮，海边散步，这时候爱妻子很容易的。妻子可爱的时候爱妻子非常容易，但是不可爱的时候，让你烦躁的时候，让你觉得哎呀，真是娶错人了，那时候就像你的配偶心中也说，我真是嫁错人了。每一对夫妻恐怕在生命历史中间都有这样的时刻。不要去问哦，不要去问你的配偶，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但是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的。有个太太看见丈夫有一天不知道家里应该烘干了衣服，洗完没烘干，她就说：“你不是为我舍命吗？请你帮我衣服烘干一下。”她说：“在你还没有舍命的等待，正在等待舍命的过程中间，把衣服烘干一下。”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命，他也是用自己的生命，也用道来洁净教会，做个荣耀没有玷污，使教会成圣。这地方帮助我们看见，做弟兄的我们要用，真是多读神的道， 能够帮助妻子在话语上借着话语来洁净生命，所以丈夫弟兄们要多在话语上长进，以至于可以教导你的妻子让她一起长进。那多半我们这里很多姐妹很追求，弟兄们要后来追上，在话语上赶紧花功夫，你用你的道，神的道来洁净，使他成圣的，帮助他长进。所以你自己先要长进，多半你自己不长进也很难帮助妻子长进。我经常想到一句话，就是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够分享出去自己里面没有的东西，对吧？对不对？这话你不能跟别人分享你没有的东西，可以吗？没有吧。哈，你里面如果没有的话，你对主的道也不懂，你自己的成圣都坑坑洼洼，你大概很难帮助你的配偶、你的妻子。所以对弟兄的挑战，在圣洁的道上、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然后在话语上扎根、灵命长进的时候，你的妻子其实更容易佩服你。我昨天晚上在一个地方听到一个很开心，做牧师很开心，做牧师人最喜欢听两类话哈，想听吗？不是告诉我你道讲得很好，这个话以前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愿意听，现在不喜欢听这话了。我最喜欢听的是一个人说，我昨天晚上都听到了，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姐妹说，哎呀，我自己看到自己的里面的罪，还是说自己的毛病，哎呦，我很高兴。不是因为她这个姐妹说自己的毛病我高兴，是因为这是一个灵性的长进，看见自己不好的人，这是个灵性的长进。在中间还听到一个弟兄啊，一个姐妹偷偷的告诉我关于她丈夫的事，要不要听？她告诉我说，我非常佩服我的丈夫，那些油漆的事情她可以找工人去做的，让她亲手去做，她非常真是很肯学肯吃苦，她心里很敬佩她的丈夫。妻子偷偷告诉我了，我昨天想听的两类话都听到了，一个是认自己愿意悔改改变，一个是后面偷偷的敬佩别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昨天很开心，不只是昨天 party 吃得很开心，昨天其实很难过，一对夫妇我们中间他快要离开了 party， 本来这种 party 是我是很不喜欢的，但是有这样的分享，属灵的分享，爱自己的妻子，妻子敬重你的丈夫。古列王是一位在历史中间，在希腊历史中间记下来这个人。古列王是一个非常尊贵、非常宽宏大度，对他的帝国里面的许多的臣民非常尊贵，也是非常敏感的人。有一次，他发现他的将军里面的一个妻子得犯了一个叛国罪，非常严重的罪，被处死刑。在即将处死刑的时候，他的将军就是做丈夫的，后来知道这件事情，原来是他妻子犯了这么大的该杀的罪。这个夫妻，将军的夫妻关系非常好，丈夫真的很爱她。然后她赶紧冲到宫廷里面去找古列王，她跟古列王的部下，她告诉古列王说：“你宁愿把我处决了，我代替他死好不好？”有这样的人哦，一个将军。古列王被感动了，这位非常细腻高贵的这位王被这样的一种爱情鼓励了，感动了。他说：“还有这样的爱在人间，算了，你的妻子不用死了。”然后妻子出来宣判大赦，古列王不杀他了。然后妻子就不知道是不是牵着手就从里面出来了。哇，那个丈夫就告诉他：“你有没有看见今天古列王？哇，特别英俊，特别的宽宏，对他对你赦免的时候，那一刻他说他多么尊贵啊。”他的妻子没有空看这个，妻子说：“我的眼睛没有时间看古列王，我的眼睛只看见愿意为我舍命的丈夫。”弟兄们，当我们能够用舍命的爱来爱我们的自己的配偶的时候，你使你的配偶、你的妻子顺服你变得更加容易了。虽然主吩咐他们是你多坏他都要顺服你，只要不违背神的命令，凡事顺服，那地方是不违背神的命令的。但是当你用舍命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他的顺服更加轻省一些。这样的爱我们都做不到，但是今天早晨弟兄的祷告很好，我们爱，因为首先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作为配偶在主面前真的跟神求：“主啊，我爱不起来，我没有能力爱，我很灰心很绝望。” 但是求你按着你的应许，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充满在我的心里。罗马书五章五节里面，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得到更新的能力去爱。一位圣徒说，如果不能够爱家中周围的人，你很难去完全去爱世界上的人。爱我们的邻舍，从最近的邻舍配偶开始，我们的儿女家中和同工，从这里开始。如果不能爱最亲近的人，爱全世界，那是个空话，也是个狂话，那不但骗别人也骗自己。所以我们的灵性可以有很深的灵性的修养，读在那里灵修祷告进食，但是就是不能够爱自己的配偶，不能敬重配偶的时候，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的虚假，以至于愿意说，主啊，我们真是没办法顺服丈夫，我的弟兄，求你帮助我，给我能力，我真是爱不起来我的妻子，求给我爱的能力，将舍己的爱赐给我。弟兄姊妹，没有谁比谁更好，但是我们都愿意学习，愿意在主面前向主哭，向主求给我们顺服的能力，给我们爱的能力，因着我们内心敬畏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进入婚姻殿堂的时候许多的美好，但是经着因为人性的败坏，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和败坏，以至于造成许多痛苦的婚姻。主啊，你天上看下来，你怜悯你的众儿女，因着我们的罪，因着配偶的罪，甚至因着许多从文化从家族里面传递下来的许多后果，但是我们求主你来更新，你来医治，给我们属天的生命的能力，给我们爱的能力，给我们顺服的能力。主啊，能够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来顺服自己的弟兄、自己的丈夫，也能够像耶稣舍己的爱一样来爱自己的配偶。主啊，我们需要你帮助，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名求。